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珍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你

你爱的我

恩重道远不尽心，洒下一路